2010年对于刘若英是重要的一年。这年她签约到相信音乐，推出了专辑《在一起》，并获得中歌榜2010年度港台及海外地区最佳女歌手大奖。这似乎成为她结婚的序曲，因为第二年她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情侣之间生活当中的磕磕碰碰，好强。 我要这样，你要那样，我喜欢的你却冷场，我的频率你总是跟不上。时间一长，越来越像，我摔手机，你摔冰箱，我不低头，你也不肯让。却要装模作样，在情敌面前假大方，我们一见面就吵，不见面就想，经常是这样，看谁比谁的耐力长，你端着咖啡正好各自想一想，我要这样，你要那样，我喜欢的你却冷场，我们的寂寞因为太好强。孤单冷心的破晓，冷的面条，热的泪痕，啤酒在苦笑，当时的煎熬，当时的心痛如绞，天终于亮了，遗憾终一定会有一个人，一段新的美好。谁让我拥抱，谁让我再一次心跳，就算爱情

消失在人海。

那亲像一条歌，谁知影阮越痛越痛。异乡的我，一个人气味寒，寂寞的雨声对阮心寒。人孤单，像当时的鸟只。袂惊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在遐。阮的心声，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。 大家都知道周杰伦在出道之前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当时给张惠妹等很多歌手写歌都遭到了退稿，就连入行当歌手这件事情也是他和老板打赌的一个结果。但是在他做幕后的时候也得到了一些前辈的垂青，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他写给闽南语著名歌手江蕙的《落雨声》。当然我们在说到周杰伦不得不提吴宗宪，就在两个人关系渐行渐远的这两年，吴宗宪也用火箭和助推器来比喻周杰伦和他自己，说的也是真心实意。当然了，周杰伦能够成为举世瞩目的歌手也离不开吴宗宪的慧眼识珠。一开始周杰伦真的是给吴宗宪写过很多歌，我们就来听吴宗宪的这首《你比从前快乐》。 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，你不再牵着我的手，小心翼翼将你的小指勾，黑夜小心翼翼

桌夹着牛肉的面包，他这边高高，那儿翘翘，连餐跟山药都吃不着。他的家乡话无人知晓，连看大厦都没人看了。他寻不着，就不到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，温岚1999年第六感专辑当中《胡同里有只猫》。这个时候呢，方文山和周杰伦已经开始把全新的视角，全新的一种音乐表达方式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了中文流行音乐当中，距离周杰伦一鸣惊人也只有一步之遥。2001年的范特西让周杰伦一朝迸发大红大紫，而在同一年，在蔡依林的 Lucky Number 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一首他写给 Jolin 的歌，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。尽管说这是蔡依林不太被关注的专辑，但是因为这首歌才有了之后双 J 合璧的看我72遍和城堡。我们就来听蔡依林这首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。 察觉什么一闪而过，怎么像是寂寞，也许我会更沉默、没说的全世界差点都弄懂了，那是什么，而我尴尬笑着走开，只能够装作不懂，怎么能拆穿你的不懂。哦，偏偏这地球这么瘦，太阳可以晒得那么凶，为什么你出现在他出现以后，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，那温柔的痛我听得清楚，我站在他的身边，你站在我的面前，怎么这样行为会难过，走开，只能够

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桦。在经典绽放，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周杰伦写给别人的歌。首先听到的是在2001年，除了周杰伦自己的双截棍之外，另外一首让混搭中西的新曲风闪耀中文流行歌坛的作品，这是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，李玟《刀马旦》。 明明早上人还在香港，还在九龙茶馆喝煲汤，场景一下跳西安，我在护城河的堤岸，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，月光摇又晃，我用音乐跟小班交谈，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，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，点我又是个花衣姑娘，开始想认真细心装， 悄悄背诵你的温柔。 不放手，好想再跟你牵着手，牵着你。 知道周杰伦非常喜欢帮身边的人出名，比方说好友刘畊宏、造型师杜国章等等，他还把自己的编曲人、发小、球友等等都合起来组成了组合，那就是南拳妈妈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弹头作词、周杰伦作曲的《瓦解》，收录在南拳妈妈的《夏天》这张专辑当中。2007年，周杰伦为别人写了好几首非常出色的歌曲，除了给阿妹写的《如果你也听说》，还有给张韶涵写的《亲爱的那不是爱情》，收录在安卓5.0专辑。我们来听一下。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，向你告白的声音，动作一直很轻，微笑看你送完信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。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，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，出现

上年张靓颖的第七感专辑邀请到了多位音乐人来合作，在向周杰伦邀歌的时候，他特别请求不要中国风的作品，于是便有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张靓颖很少尝试的说唱曲风的《有没有》。这个小时的经典绽放，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他人做嫁衣的作品，从出道前到成名后，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主题，把自己的特点和对方的特质融合在一起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和他的团队在写给 TFBOYS 这首歌，由黄俊郎作词，周杰伦作曲，林迈可制作，校园风的一首歌《盛夏的盛夏》。 上面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，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，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？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，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，不要担心受伤，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。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，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，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？飞走了吗？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，青春是草上能跑的我们，不要担心受伤，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。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当你在。穿山越岭的 巧克力和玫瑰的相遇，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。